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92集。 那你还愿意成为他新的主人吗？ 不是托付，亦无强求，只是一个关于向左向右的选择。他不够好，也许会变得更坏。那你是想放弃他，任由他在不见天日的地下腐烂发臭，还是修补他，并为了那份想要保护爱人的私心，与数不尽的贪婪夜夜抗争？与特权相伴而来的责任实在太重，吴阳没办法给出立即答复。爷爷倒也不急，他热情邀请大家留到晚上一起吃饭，也顺便体验一下沈公的心血之作。这座度假村真的不需要什么人经营，就连那个邻里接电话的都是个 AI。 太瘆人了。 吴样仔细确认病号果真完好无损之后，就地满血复活，一边搂着沈婷胳膊往外走，一边跟他讲起昨晚的遭遇。 你能想象你门铃响过之后外面就停了辆小车吗？还用餐愉快，我哪吃得下呀？ 沈婷也不说话，只是笑着听他讲。其实他刚刚才知道，自己被移花接木到那段冷酷的视频上，可把小姑娘给吓了个半死。 连沈向川的墙都敢抢，我还真是小看这个爱哭鬼了。你那时候为什么觉得先生是我父亲啊？ 他忽然好奇地问道。吴样老实回答， 最开始只是感觉，觉得先生对暗藏和爷爷都太了解了。 他刷卡按下电梯继续说， 虽然我没见过你父亲，但从爷爷的日记来看，他就是一典型技术控。这个地方从设计风格到地下室那些图书摆设都让我觉得是他，直到后来我发现那台电脑密码和你家里一样，都是你母亲的生日。 沈婷不自觉地怔了一下，她也感觉到了，于是面朝向他，认认真真替自己纠错。 哎呦，我当时只是赌气才会说他不喜欢你，可他其实应该是爱你们的吧。 沈婷闻言无所谓的笑笑， 都过去了，不重要。 还有你弟弟，你们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差，对不对？ 你这又是怎么看出来的？ 他来帮你。那时候我说我肚子疼，他是诚心要背我出去，不然我哪有机会啊。 沈婷只是笑着摇摇头，到底也没把他和沈向川的那个约定告诉给吴样。就像他昨晚的推测，秀琴背叛了吴样，所以才会把吴样自己在家的消息给泄露出去。可是吴样却以为秀琴是被人威胁，还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呢。他想，如果有一天吴样赖着他问， 啊，你说你喜欢我什么呀？ 那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， 我喜欢你眼里的世界，因为它总是最美的样子。 沈婷把他送到房间门口，站住脚步。 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傍晚我来接你，你爷爷还有事找我。 啊？他找你？什么事啊？ 吴样不明所以。沈婷揉揉鼻子，难得笑得腼腆。 不知道。 直到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吴样见爷爷一会儿给病号夹夹菜，一会儿跟他碰碰杯， 这才终于琢磨出点不同寻常的意味。说是大家，其实沈向川因为公司有事儿，不到中午就回去了。高亮和几个兄弟在旁桌喝酒，秀琴忙里忙外，无恙这里就只剩下爷爷和沈婷。酒过三巡，爷爷难得话多，从过去聊到现在，聊着聊着又折回无恙小时候。什么样样小时候霸道又爱哭，经常欺负邻居小朋友，打不过人家就回家哭鼻子，要爷爷替他出气报仇。但样样其实特别善良，四岁半的时候在家门口捡过一只瘸腿的小白猫，可惜后来没能救活，他伤心得不行，还为此大病一场，高烧了三天三夜。之后一段时间，小女孩神神叨叨，总说能够听懂猫咪讲话，爷爷还以为她烧坏了脑子，为此担心了好一阵子呢。那些他知道与不知道的陈年往事，说得清与说不清的缘分因果，就这一场大雪过后的澄明夜色，被爷爷如数地倒进了沈婷的酒杯里。晚饭过后，无恙陪着沈婷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吹着冷风醒酒。 给你倒你就喝啊，你怎么那么实心眼啊？ 无恙拿着瓶矿泉水替他拧开，忍不住埋怨道。沈婷接过，小抿一口，笑而未答。他展开手掌，又收拢攥住，反复几次，这种重新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久违而陌生，一切就像好几个月前一样，可是似乎哪里又不太一样。 我想好了。 无恙忽然握住他的手，一脸认真地告诉他， 我准备先把那个账号过给爷爷，我真的还没准备好。 他手心里的温度伴着那个无比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，他忍不住嗅了嗅鼻子，然后点头道， 好。 爷爷打算收回沈向川手上的暗仓权限，再看看系统里有没有可用的证据。 他一五一十地向他交代， 我可能会帮忙小忙，但 他还没有攒下包揽一切的决心和勇气。 啊，没关系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用啊？ 他不放心地问。 有一点儿。 他直言不讳，笑着凑近他。 不过你要是被你爷爷扫地出门，我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的把你圈回家里了？ 你想得美，我爷爷可难搞了。哎，你老吻我干什么呀？ 他偏头躲他，他直接把脸埋进他颈窝里。 香。 无恙纳闷，低头揪着自己衣服闻了半天。 没有啊。 你鼻子不灵。 就你灵。 他不屑地哼了一声。 怎么还有后遗症啊？ 他没应，只是靠在他颈项之间，呼吸渐渐地均匀清浅，竟然就这么在冰天雪地之间，在他最熟悉的气味里睡着了。月色皎洁，银装满地，把天空映得通透发亮，尘埃落定，心安怡然。却没过多久，就被那脑门发亮的秃子给打破了。高亮突然呼哧带喘地跑过来，在无恙跟前站定，语气急切。 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，你咋不接电话呀？ 他叫醒沈婷，跟着高亮一路赶回楼里。他不相信。打开电脑，进入暗仓系统，只见屏幕一片漆黑，登录入口无端消失，全部数据竟被一夜搬空了，至于下两行幽白的小字，似是提醒又宛如嘲讽。 No system is safe。 没有什么是最坚固的。 掷地有声，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